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982摩托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啊，这个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看看我们俩今天穿的有多少 。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开着这个大灯，然后再加上这个现在也没有冷空调了，基本上温度都是在34到35度左右。 对，现在的这个直播间温度应该是35度，那我觉得这温度计应该不准，应该超40了。 所以这个我们在火热的气温当中哈、啊，为大家做这个直播。如果突然间看到这个视频直播，千万别以为说我们是录播的，因为确实现在就是这温度，虽然北京这几天降温了， 对对对，没错啊。这个现在北京外边，我刚出的时候看了一下，显示应该是10多度，室外温度10度，室内温度40度，这个差距有30度的情况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今天的节目 啊，温暖的节目哈。 嗯，没错，差不多吧。这个反正我觉得，相比现在在鸟巢看这个英雄联盟 S7 赛季的各位小伙伴们来说，咱们俩算比较不错的了。 哎，刚才你是已经看一会儿了是吧？ 对， 嗯，怪不得。 因为毕竟也算是半个这个英雄联盟的粉丝吧，但是今天因为工作原因没去到现场看直播，也挺遗憾的一件事。 对，没事，来直播间暖和暖和，正好。 也挺好的， 对，挺好的。 今儿呢，我们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电影的这个题材的选题。今天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这个应该叫漫威系列电影中间的比较不错的几部电影，应该是有5部电影，来今天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嗯， 为什么要说这个漫威电影呢？这个因为应该是在11月3号的时候，应该是昨天。 嗯 啊，雷神三啊，这个也是漫威的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雷神三叫什么来着？突然想不起来了，叫雷神三诸神，完了这个脑子呀， 啊， 突然卡顿。 诸神之战，哎，不是，哎呦，我也是卡在这儿了啊，咱们没关系， 姑且叫他雷神三吧，好吧。啊，这个雷神三呢也是在昨天11月3号的时候上映了。这个我昨天在朋友圈里边也看到好多的朋友们呢都去刷他的这个首映式，然后发现整个的观影感觉还算不错。 雷神三诸神黄昏 啊，诸神黄昏， 哎， 我总想说诸神之战 啊。对，我也是脑子里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哈。 对， 嗯， 其实想先问赵爽一个问题啊，说到漫威的电影，你最先感觉到的是什么？ 说真的，其实漫威啊，对于女孩来说和对于男孩来说，我觉得它的意义是不大一样的。 为什么？ 就是可能男孩啊，之前在跟这个论论主持节目的时候也说过，男孩好像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 嗯。 就是小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小男孩都想着说我穿个斗篷，哎，穿什么都行吧？ 对 ，Superman。 对，然后我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拯救世界。 对， 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是没有这种内心戏的，就是说， 哦， 啊，我要一个人去拯救世界啊？为什么？就即使我们喜欢看美少女战士，但那也是一个团队在拯救，也不是拯救世界吧，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故事哈。就我觉得在女孩的心目当中并没有像男孩那么多的一个人去拯救世界这样的英雄梦，所以看到漫威的时候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客观以及理智。 但是男孩我知道哈，就尤其以前的身边的一些异性朋友，我发现每次看这个漫威的一些作品的时候特别不理智，就只要那个主人公一出来就然后你就明显感觉他眼冒金光，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差不多是这样。你就比如说像我，你可能没有了解我是一个漫威迷， 我不认识你。 对，因为大家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手机屏保的壁纸，来给我切个镜头， 来，对，手机屏保的壁纸哈， 一点都不给力， 对，就是一个。 就是漫威的这个每部电影，漫威的开头。 所以你最开始为什么会喜欢上漫威呢？ 其实最开始对超级英雄的概念还没有详细分到漫威跟 DC 两个就是电影公司上面，因为我刚刚说的 Superman 啊，超人或者蝙蝠侠，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公司，就是 DC 公司的。然后今天咱们所说的这些超级英雄啊，这个比如说钢铁侠、雷神、美国队长，他们才是属于漫威这一系列的。小的时候呢，对这方面的感觉只是觉得他们特别的帅。就是一身装备，然后一身肌肉，然后这个找的演员还特别好看，然后再加上可以就通过一个人的力量，那种英雄主义来拯救全世界的那种想法跟感觉吧，这就是最开始喜欢漫威的原因。然后慢慢的呢，觉得他能从一个漫画入手，就是他已经画了将近有50多年的漫画了，他从一个漫画能打造出整个漫威的庞大的宇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个纸上的人物慢慢的画出来，跟你能画出来一个历史的长河，漫威的历史。我就觉得这现在是挺不错的。 但其实怎么说呢，漫威的作品一般还都是在地球上战斗的，对吧？ 差不多 但是你像那个另外一家公司的哈，基本上都是拿到那个外太空去战斗的。而且我们看哈，其实漫威公司和 DC 公司，他们两个公司建立的世界观跟宇宙观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漫威公司其实是更强调说个人英雄主义的、对。但是那个就是 DC 公司的呢，它更强调的是凌驾于人的力量之上的一个神力。 对， 你比如说也是近期上映的那个神奇女侠，对，它就是已经超脱了这个人类的这个力量， 跟人已经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对，但你看漫威里面还基本上都是人嘛，虽然它有时候吃点什么，反正就是做点什么变化。对，所以就看这个影迷的心目当中啊，更喜欢哪一种世界观。 没错， 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影迷呢，他很这个喜欢神学一点的东西哈，他可能更喜欢这个建立大的庞大的宇宙观哈。然后像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更喜欢这种有着强烈的个人英雄色彩的这种世界观。 没错。今天呢，我们也是先给大家放出今天推荐的第一部电影啊，也是在昨天上映的《雷神三：诸神黄昏》的先导预告片。因为在这儿呢，也是昨天上映的，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去看。 就是因为没有去看，所以这个名字总是记不起来。 对，据说是挺不错的一部电影。咱们先通过它的这个预告片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部《雷神三：诸神黄昏》。 I'm Chris Hemsworth, and I play Thor in Marvel Studios' upcoming film, Thor Ragnarok. And I'm Mark Ruffalo, and I play Hulk. Hulk like fire, Thor like water. We'd like to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for all your love and support through the years.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created a very special trailer for Thor Ragnarok just for you. This film is filled with spectacular special effects and an immersive 3D experience. Well, you'll see for yourself when you see the movie in a cinema near you very soon. Here's the very special trailer. Please enjoy it. 哎，我们大致看一下哈，这个它的一些画面。 Destiny has dire plans for you, my friend. I have dire plans for Destiny. Hello, the goddess of death has invaded Asgard. I thought you'd be glad to see me.Is dead. It'll be reborn in my image. We need to stop her here and now to prevent Ragnarok, the end of everything. So they're putting together a team. Like the old days. friends. This will be such fun. Hello. Hi. He's a fighter. Here we go. I'm not a queen or a monster. I'm the goddess of death.What were you the god of again? 哎，大家刚刚看到的呢，就是这部《雷神三：诸神黄昏》的先导预告片，也是这个中国版特别放送的预告片啊。 嗯， 也可想而知，漫威公司对于中国的影迷和观众朋友们是多么的照顾和体贴。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哈，也可以感受一下，因为漫威的作品呢，反正情节就是那些，你看了开头呢，也就能猜到结局，你就感受一下这个它里面的一些人物的冲突就好了。 嗯，对，差不多，而且。这部电影非常值得一说的啊，是它迎来了，就是在《雷神三：诸神黄昏》当中，它迎来了整个漫威宇宙当中最强大的女性反派角色，就是这个好像是叫做死亡之神，还是叫做死亡女神啊？ 没怎么翻译的什么，应该还是有不同的吧？ 差不多，反正。就以死亡女神来翻译它吧，然后又有很多人看了这部片子之后，就或者说看了它的先导预告片之后，就觉得我们来到了一个既是漫威塑造的世界，又是魔兽世界塑造的世界，就是发现整个的画风非常的诡异。 嗯， 融合了好多不同种类的元素在里面。 对，而且据说就是奇异博士哈，去年不是有一部电影嘛，奇异博士， 哎对， 也是他们新加入的一个人物吧。 对对 对。 然后亮相荧幕之后哈，这次在雷神三当中就露脸了。 嗯， 反正基本上每一部漫威的作品。在最开始或者是结尾的时候， 对，都 得大家聚个会，来个 party， 对， 是吧？ 没错，没错。 嗯， 就像我们一会儿啊，还会给大家带来四部其他的这个漫威系列的作品，都是这样的类型，总会在开头或者结尾的彩蛋当中，让其他没在就是不属于自己的电影的时候，他自己叭再蹦出来，来跟咱们打个招呼，或者再说点其他什么东西。 对， 啊，这个还是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雷神三》这部电影吧。以下可能会有一点儿。剧透的啊，这个但是不多。 嗯， 但是这部电影呢，它的特技跟特效可以说是近些年来这个漫威系列电影最厉害也最牛的一部，大家也可以去这个为了它的特效跟特技来看一看，这部电影也是不错的。 嗯，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就是特效控的朋友哈，看了之后会非常开心。 没错， 对，但是如果说对特效无感的朋友也不一定这个要为这个去看。因为我就属于那类对特效无感的人。 嗯，是吗？ 对，就是我没有办法通过一个特效去判断这个电影特别的棒， 是不是好还是 对，除非你像这个诺兰的，就是这个星际穿越哈、 星际穿越那个， 就是类似这种，因为它已经不是说特效了，它是制造了一个空间出来哈， 又带脑洞又带特效， 对，就这种我觉得特效非常重要，剩下的就是那种打来打去的，包括那个 Transformer 就变形金刚啊之类的哈。就是可能也是一些女性观众吧，就一部分女性观众确实对这种是没有感觉的，可能对这个里面的人物关系哈，感觉会更深刻一些。 明白了啊，这个也是在先跟大家说说这个雷神三它讲了什么东西吧。在复仇者联盟二的结尾啊，这个雷神索尔举着锤子带着他弟弟飞走之后呢，这个托尔呢终于听到了来自他老家阿斯加德的麻烦。这个 Loki 呢一直假扮着他的失踪的父亲奥丁，就是整个北欧神话里的那个最至高无上的奥丁神啊，然后那个，但是这个 Loki 呢，治国相当的散漫和懈怠，导致了本应该被关押的海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最强大的女性反派的角色，这个海拉再度现身，并且计划了一场浩劫，意图毁灭整个的天宫。初次呢，和海拉对抗，雷神失去了他强大的锤子，就是。 雷神之锤 啊，这个身边唯一的一个可以让他力量变强大的东西被海拉毁灭了啊，然后被 被卷到了这个Skara 的一颗野蛮的星球上，而且被这个迷人但是邪恶的宗师所统治啊。然后这个雷神呢就隐居在了这个 Skara 的瓦尔基里啊，这个也是一个酗酒成性的强烈战士，他把雷神带到了宗师那儿。然后这个时候他发现只有和时间赛跑才能阻止家乡的毁灭，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却发现了自己之前在复仇者联盟之中的一个伙伴无敌浩克。 那下面我们就不介绍了吧，就不过多剧透了。 对。 总而言之呢，其实我们也说到漫威的电影啊，就因为他拍了这么多部，然后延续了这么多年，每一个故事每个人物他如果是想发生一些新的事情，就是总得，咱不说弄点事儿出来吧，就是总得这个 搞事情， 对，总得给你新找点麻烦出来哈。 对，就是总把上一次的反派这个搞掉之后，上一集的反派应该是他的弟弟这个 Loki，然后把他困起来之后呢，这次就因为 Loki 的懈怠又放出了一个更强大的反派。 哎，对， 没准下一步的时候又因为这个更强大的反派又找了一个他的爸爸或者什么爷爷之类的，又来重新搞一波事儿。 对，我记得好像复仇者联盟二的时候应该是这波人然后在那儿做实验，好像就造出来了一个什么， 突然之间造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哎，好强大呀，然后 奥创 啊，对，这个打不过怎么办呢，打吧， 就 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哈。所以其实故事呢也没有所谓剧不剧透了，喜欢漫威的朋友只要一看这雷神出现应该就已经很激动了。 没错，而且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评价啊，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这个剧情呢还是漫威拯救地球的那些老套路，但是这次它不是在地球上啊，而是在这个雷神托尔的老家阿斯加德，就是那天宫。但是不管出场人物还是片中的笑点，雷神三呢都比前两部要更能给人惊喜。而且这个雷神三呢作为漫威宇宙的连续剧中的第17部，电影讲述了这个雷神托尔的家园阿斯加德遇到了麻烦，而且预言中这个诸神黄昏将导致家园的毁灭。与此同时呢，这个雷神的亲姐姐死亡女神的海拉，这个死亡女神海拉突破封锁再度现身，也是引起了阿斯加德民众的灾难。由这个克里斯这个海姆斯沃。这怎么念，就是由克里斯饰演的这个雷神托尔呢与汤姆饰演的这个 Loki 担当起了拯救家园的责任，还是老套路。 所以这是咱们今天说的第一部作品啊。今天我们来说的第二部作品呢，刚才我们两个在聊天当中也提到了，其实也是跟他们这个有很大的联系的哈，就是复仇者联盟二，这也是复仇者联盟这个系列的最新的一部作品了哈。 对啊，因为这个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应该是在2018年才上映， 所以这也是复仇者联盟系列的这个最新一部作品了。那咱们还是先来感受一下， 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复仇者联盟的宣传片。哎，我好像没找到它。 复仇者联盟其实呢，就是它是相对来说哈，这个人物出场的比较多的一部，哎，怎么说呢，就是人物做主角的比较多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了。 没错。 就像有一些漫威的作品呢，它是针对于单个人的一些成长的故事，而复仇者联盟呢，基本上就是这伙人，然后一起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就是它还是有一些非常值得期待的，就是大家之间的那样的一些人物关系的哈。 对，这个我们的视频好像出现了一点麻烦啊，这个可能不想让大家再重新看到这部复仇者联盟二了啊，还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部电影吧。雷神三的开头呢是复仇者联盟二的结尾，它也就做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当然这个复仇者联盟呢作为整个漫威系列电影当中，就是这个李导演，咱们姑且称他为李导演，就是那白胡子老头，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有一点， 就是在他会在每部漫威电影里边出现客串一下，搞一个怪。现在已经90多岁了。这个李导演呢，把这个复仇者联盟作为整个漫威宇宙系列的这个融合，或者是说，让大家齐聚一堂开一大 party 的这样一部电影啊，也是非常不错的。这部复仇者联盟二呢，奥创纪元，也就像刚刚我们俩说的，总要搞一些事情出来。 对， 他最开始的起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钢铁侠，非要自己搞一点新发明来控制一下其他的超级英雄，但是控制呢，就发现自己 控制不住了 、这就弄出了一个新的计算机的一个这么一个类似于机器人的一个东西， 一个智能体啊， 奥创。 然后其实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复仇者联盟它相对于这个比如说钢铁侠呀或者是这个雷神来说哈，就它其中的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多一些哈，表现的，然后每次呢也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去做那么一件事儿哈，当然可能每次都有这个队伍当中某一个人不太给力啊，然后通过就他们最后的努力还是成了一个 team 啊，这个就反正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复仇者联盟二呢，就是我自己的评价哈，并没有特别的高。 为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看整 打斗现场太多了， 太多了。我是基本上从他们打第一场戏开始，我是在影院当中认认真真的买了票，然后认认真真的坐在那儿，然后在他们打了第一场戏之后，认认真真的睡着了。然后等我起来之后，我说哎。 打 胜利了，胜利了， 这么快吗？ 对， 然后发现自己已经睡了两个小时。 对，后来是等到这个网上面有一些这个的片段之后，我又重新去补了一下哈。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比较分受众的，就是如果说特别喜欢打戏的这样一部分受众啊，觉得是不是很过瘾啊？ 确实是。 你觉得很好看是吗？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没有《复仇者联盟一》或者是说其他的，比如说像《美国队长》啊、《钢铁侠》那些系列电影的，就是漫威的连续剧这种的那种，故事情节和内容性可能会更差一点。它主要讲述的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刚刚成立之后啊，然后经历了第一次纽约大战啊，然后大家回归啊，然后又。监控啊，又这个那个的，就正常的一个 team 组建起来之后，会发生一些什么家庭琐碎的小事儿，把这些小事儿处理完之后，大家就开始打了。就是这样。然后，反正对于我来说，只能看个眼瘾吧。就是看着大家在几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一起，然后就是打情骂俏啊，或者是说这个美国队长跟钢铁侠他们俩之间的这种领导之争啊，看的是这种东西吧，差不多。 但其实我对就是漫威作品啊，尤其是这种像复仇者联盟系列描述很多漫威人物这样的一个作品，我有一点点就是不太喜欢的一点是，其实漫威系列感觉它的人物是比较粗浅的，就是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影视作品来说哈，就是说他的这些人物也好或者故事也好，确实就是爆米花电影。就他的人物的人性虽然很有人情味儿吧，但他的人就是好人就是好人， 好人就是好人， 坏人就是坏人，好人最后就是要消灭坏人，而且无论这个好人遭受到了多大的挫折，他一定会最终打败这个坏人。 没错， 就是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设计啊，就是说可能也不能说上了岁数吧，就是说到了一定的这个阅读量，影片的阅读量之后的一些人，我觉得可能看一下可以欣赏一下他，但总觉得在这个人物设计上面可能还是有点那种 粗浅， 就是对他有点太非黑即白的那种感觉。 可能是因为啊，就其实这个问题你今天说完之后我才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刚刚也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漫威电影是通过他的漫画改编的，而漫威的漫画呢它确实太有年头了，就是可能要在咱们还没出生之前他的漫画就已经大卖特卖了。你比如说美国队长的漫画是在二战时候特别火的，你想想到现在已经能有多少年了，六七十年的历史了，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大家画出来的东西它可能就不会有太深的那种人物性格的构造。我就是告诉你啊，我代表的是这个反法西斯这个联盟啊，胜利，我就是叫美国队长，我就代表着美国，我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人物，我就是去打这个这个坏蛋的，就是这样的。可能大家漫画中想表达就是这种意思，但是挪到现代而言，大家在看完了很多部电影之后，他对人物的塑造有深有浅，再来去看这些漫威的系列的电影，可能就会对他的这个人物性格感觉是有那么一点粗浅，或者是说对他的塑造有那么一点粗犷。 当然就是不管他人物塑造哈有多么的简单，但是也不妨碍他成为经典的一些作品哈。 没错， 因为毕竟他塑造了一个庞大的 世界观、 所以呢在这个世界观当中有很多他的漫画爱好者啊，还有他的这个电影爱好者生活在这样一个梦里，就好像是这个白雪公主，好像是这 这个小红帽，就好像是整个这个童话世界一般哈。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男孩的童话世界。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通过节目呢来盘点啊，应该是五部非常经典的漫威系列的电影。那么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伙继续分享后面的三部电影。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982活力榜，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漫威的五部系列电影啊，应该算是比较经典而且古老的几部电影了。 嗯 啊，这个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复仇者联盟2和这个昨天刚刚上映的雷神3诸神黄昏啊，接下来呢也是来跟大家说一部这个可以说是漫威系列电影的元老和初始者，钢铁侠1。 对，钢铁侠，我先问问大佐啊，就是像男性的受众啊，或者说就是像你这一部分漫威爱好者，你为什么喜欢这样一个人物呢？ 其实， 就是喜欢，没有原因。 没有，这倒真不是。 嗯， 我可能是我觉得小罗伯特唐尼把钢铁侠这个人物塑造的有血有肉的。 嗯。 就是不再像是那种单纯的漫画里的形象，我告诉你我是一个纨绔子弟，我是一个富豪这个家庭的，我的富二代，然后有超高的智商，我会造各种各样的机器，会造这个这个马克系列的这个战甲和装甲。但是我就是觉得整个的演员，就是小罗伯特唐尼把整个钢铁侠这个角色给他塑造特别好，所以我才喜欢这个人物。 哦，其实小罗伯特唐尼也是对这个角色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哈。 没错， 就因为这个角色好像有很多年他都一直保持着严苛的健身的习惯。 对， 因为毕竟他演的这样一个英雄的人物，他不能发胖。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欧美国家的人到了中年之后都会遇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小李 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们，但当然这个哈是我以前看过的一篇这个科学杂志哈，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他说由于他们的饮食结构啊什么的比东方人可能更容易这个胖起来哈、对，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啊。但我觉得像演员尤其是中年的演员，他们就会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就是 没错，发胖。 对，要严格的阻止自己发胖，并且要保持一个很高的精神状态。 对， 因为钢铁侠是一个英雄人物， 没错， 你即使不胖那你不能瘦瘦弱弱的， 对吧，他还得有一个就是英雄人物那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所以小罗伯特唐尼也是，尤其是在这个最新一部的钢铁侠三对、出来之后哈、这个好多人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自己不是特别想去演了，因为这些年他就是钢铁侠，钢铁侠就是他， 对， 他活成了钢铁侠的样子， 没错。 但是钢铁侠是超人啊，可是他是 个普通人， 他是个普通人，所以在这个其中就会有好多好多的艰辛。 对，这个真的是没错的，因为他自打演完钢铁侠之后，我再去看他演的那个福尔摩斯大侦探福尔摩斯、他跟那个华生最开始就搬上荧幕的福尔摩斯系列的、再去看他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干嘛不穿一身盔甲跟别人打架呢，就会有这种想法。而且他在拍钢铁侠的时候，可能大家在荧幕上看到的钢铁侠的形象都是那种特别炫酷的呀，康康康康那种，往自己身上贴各种装甲呀。但是在他们拍电影的时候，大家都是绿幕嘛， 对对，得想象。 哎，真的是。但是钢铁侠他是半想象的那种状态，他是真的会往身上套一身装甲。虽然是塑料的，但是也是会就是那种。正常咱们走路拍戏都已经很困难了，他还要穿着一种装甲一拍那么长时间，非常困难的。 对，其实像这种英雄题材的电影啊、就是拍摄的时候也是会给演员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要去想象啊，就是你包括他穿这个装甲，因为他是钢铁嘛、虽然他穿着这个塑料的东西在拍摄哈，但是他要演出那种穿着很重的盔甲的那种感觉，他每一块肌肉应该怎么去发力，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讲究的。 对， 你稍稍有一点点不像，别人就会跳戏。 对，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也是找到了一部这个钢铁侠三部曲的一个超燃混剪啊，也是让大家来回顾一下这部2008年5月2号上映的钢铁侠。 最后一句英文 没 有听到， 没听到。 对， I am Iron Man。 嗯，我是钢铁侠。 我是钢铁侠啊。这部电影呢是2008年5月2号在美国上映的钢铁侠的第一部，也是开启了整个这个漫威电影宇宙的纪元。嗯， 所以其实钢铁侠这样一个人物哈，我觉得他也满足了很多普通人的英雄梦的幻想。 对，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啊，有的时候你拍一个人天生有神力，但毕竟距离这个自己还是比较 远， 对，但钢铁侠其实就是一个天才嘛， 对， 对吧？所以他的这个成功哈、啊，让很多就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朋友们， 哎，可以去试一试， 对，有了一些想去，去试一试啊，去做一做的这样一些想法， 没错。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正能量的电影，就是它可以让很多人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啊， 对， 没什么不可能的嘛，对吧？ 对，你看人家自己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就是自己造点东西，就给自己贴上装甲了，满天飞、哎，然后拯救世界。 对，就作为铁匠都能做出这个非常出花哈、啊。 没错。 那说完这个之后，该说下一个了。 对，该说下一部电影呢，这个叫做《银河护卫队》啊。其实这部电影呢，跟这个《复仇者联盟》的联系是没有那么的强大的，不像这个雷神啊、钢铁侠啊、美国队长这三部独立的电影都可以在《复仇者联盟》当中，因为他们都是复仇者联盟当中的这个队员嘛。 嗯。 但是这部《银河护卫队》呢，它是完全独立于整个复仇者联盟的这个宇宙，也不能说完全独立吧，就是在这个他们那个宇宙之外的联系比较少的那个事件当中。这儿呢，我们也是通过一小段这个复仇者联盟复仇联盟这个银河护卫队的这个片段来重新回顾一下这部电影。 嗯， pierced from the outside. I must cut do it from the inside. Huh? No, no, run! Wait a minute! Run! What is he doing? He said the skin is too thick to be pierced from the outside. But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 I tried telling him that. Skin is the same level of thickness from the inside as from the outside. I realize that. There's a cut on its neck. Rock it. Get it to look up.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小段这个情节的片段哈， 没错。 其实如果熟悉银河护卫队的朋友，应该就是听到这些音效还有音乐哈，就已经这个马上就能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 这首歌应该叫做 Blue Sky。这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 对， 也是能，就是反正我第一次听这歌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小树人 Groot。I am Groot。 但其实我觉得银河护卫队在整个的漫威作品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小的争议吧。 差不多。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哈，因为有很多纯的漫威粉可能会觉得它不太像是那种典型的漫威的作品。 对对对对。 包括它的这个世界观，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感觉哈，都不太像。但当然呢，如果说真的是铁粉的话呢，我喜欢漫威，那我就喜欢漫威所有的作品。 爱屋及乌嘛。 对，也支持它的创新。 没错。 那说起来这个比较纯的呢，就肯定是咱们今天说的最后一部了。 这个叫做 Captain America， 也就是美国队长啊，也是最老的这个漫威漫画当中的英雄人物了。咱们也是通过一小段视频来回顾一下这个美国队长的电影版啊。 美国队长真的是漫威英雄当中哈，基本上这个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了。Rogers, Steven. 而且他的年代有点太久远了。 但是依然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英雄哈。 对。 Said that wars are fought with weapons, but they are won by men. You just don't know when to give up, do you? I could do this all day. Our goal is to create the greatest army in history. I should be going with you. Look, I know you don't think I can do this. This isn't a back alley, Steve. It's war. Every army begins with one man. Five tries in five different cities. I can offer you a chance. He will be the first in a new breed of super soldiers. Because of weakness, there's a value of strength, there's a value of power. That wasn't so bad. That was penicillin. We are going to win this war because we have the best men. Now, Mr. Stark. Today, we personally escort Adolf Hitler to the gates of hell.Your task won't be simple. Who the hell are you? The first of many. Your enemy is not what you expect. 我们还是这个回顾以及感受了一下这个美国队长的一些 片段哈。 对，没错啊，这个美国队长呢，可以说是这个漫威漫画旗下的超级英雄啊。这个他初次登场的时间，你看这初次登场的时间是美国队长第一期啊，1941年3月份，由这个乔西蒙和杰克科比联合创造，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而且啊，在当时就是二战刚刚开始，美国刚刚宣布进入就是参加二战之后，美国队长的这个角色呢，也是被刊登在了当时的军报上，就是来作为这个英雄和勇气的象征。 宣战 对，其实因为我是上周刚从珍珠港那边回来，然后我就是到实地哈、去看了一下，就是当时他们整个这个历史事件，包括这个美国人当时的那种态度哈，你会觉得就是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哈，其实出现美国队长这样一个人物。就是、 一点不奇怪， 对，简直就是太顺理成章了。 对， 因为珍珠港事件很偶然啊，它其中有很多很多偶然因素，包括日本那边也有很多偶然因素。 对， 然后包括这个美国方面也觉得特别的诧异哈、明明头一天晚上都在狂欢，然后大家在这个战舰上面一直在庆祝，然后大家还在这歌舞升平，然后突然间就遇到这样一个事件。所以你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对于美国人的这个心里面，他也是有一股压着的这个怎么说呢，一股火。 怒火。 对。对，就是你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应该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力量，然后我去把这个世界都给拯救了哈、这种感觉。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我觉得出现美国队长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真的是太顺理成章了。 对，而且这美国队长这个人物呢，他也代表着这种就是怎么说，美国那种个人英雄主义、纯粹的美国精神的象征，就是完全集中在了这样一个人身上。你像美国队长最开始就是一个特别瘦小的小个子的人，然后连参军的资格都没有，后来打了一个血腥之后变成了超级战士，变成了美国队长。然后但是呢，对他的塑造，他有一盾牌，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印象啊，他的盾牌就象征他还是一个普通人，并不是刀枪不入的，但是我还是去以一敌百这种想法。 所以呢，今天我们聊了一下漫威的电影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聊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吧，一种在这个超级英雄电影当中的，然后遇到任何事情都不畏艰险的一种精神。咱们且不论他的这个人物塑造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这五部漫威系列的电影了。如果之后有时间的话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每一部都给他说一点啊。这个982狐狸榜今天就到这了，稍后各位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 挑战 新 歌 声啊，咱们明儿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儿见， 拜拜。 是。